篇六十六篇第一节，一篇诗歌交与灵长，全地都当向神欢呼。当对神说，你的作为何等可畏惧啊！因你的大能，仇敌要投降你。 全地要敬拜你，歌颂你，要歌颂你的名。 你们来看神所行的，他向世人所做之事是多么可畏惧。 他将大海变成干地，众民不行过河，我们在那里因他欢喜。 他用全能治理万民，直到永远。他的眼睛鉴察列邦，悖逆的人不可自高。 万民啊，你们当称颂我的圣神，使人得以赞美他的声音。 他使我们的性命存活，也不叫我们的脚摇动。 神啊，你曾试验我们，熬炼我们，如熬炼 你使我们进入网罗，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。 你使人坐车压我们的头，我们经过水火，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。 我要用燔祭进你的殿，向你还我的愿。 就是在极难时，我嘴唇所发的，口中 我要把肥牛做燔祭，将公羊的香祭献给你，又把公牛和山羊献上。 燔祭为神的人，你们都来听，我要诉说他为我所行的。 我曾用口求告他，我的舌头也称他为高。 我心里注重罪孽，主必 但神实在听见了，他撤了听了我祷告的声音。神是应当称颂的，他并没有亏缺我的祷告，也没有叫他的慈爱离开我。阿们。这是神的话，愿神透过他的话来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。那我们今天就是要来分享诗篇第六十六篇。这一首诗篇呢，是一个感恩的诗篇。那我们从第一节的欢呼这两个字，这个字的用法呢，可以推测这是一个公开敬拜的场合。可是我们看到后面呢，到十三节的时候，却发现它是一个个人感恩的见证。所以我们就可以想象说，这一位诗篇的作者，他在一个公开场合的敬拜当中，他首先呼召全地都来欢呼，来看以色列人庆祝上帝的救赎。当全体的赞美停下来的时候，这个时候诗人就带着祭物来到神的面前献给神，并且呼召信徒你们来听。当你们来听之后呢，他就开始诉说他自己向神祷告蒙应允的经历。所以这一则的感恩诗篇呢，是诉说上帝的恩典从全地到全国，然后到个人。然后在这感恩的当中呢，也让我们看见上帝的救赎是关乎个人的，到民族也到世上的万民。那诗篇的六十六篇的作者是谁呢？目前还没有一个证据确定是哪一位作者，可能是大卫，或是约沙法，或者是西西家。但是从他带着祭物献给神，并且呼召百姓们来聆听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推断这个作者呢，应该是一个君王。记不记得我们上次讲到诗篇的时候，说到诗篇它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要让我们产生什么？产生共鸣，对不对？所以不论是哪一位君王都没有关系，这位诗人他感恩，他颂赞赞美上帝，同样的，他也是要让我们产生一个共鸣，一同发出对这位神的称颂、感恩和赞美。我们先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谢谢你，虽然天气很炎热，但是我们要向你说，我们的心对你也是火热的。主啊，这时我们来到你面前，主啊，你安静我们的心，敞开我们心灵眼中的心灵中的眼睛，好叫我们可以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，好叫我们可以真实明白你的话语，透过你的话语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。主啊，也恳求你洁净仆人的口， 照仆人所说的每一字每一句可以成为众弟兄姐妹的帮助。我们将以下的时间再次交托仰望在你手中，孩子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 阿们。 好，66篇我们大概可以分成三个段落，下一章。好，第一段是在1到7节，那里谈到全地都要欢呼。第一节说全地都当向神欢呼。第二段呢，在8到12节，那里说到万民要称颂。第8节说万民啊，你们当称颂我们的神。那第三段呢，在13到20节，那里说敬畏的人要来听。16节说凡敬畏神的人，你们都来听。我们先来看第一段，全地要欢呼。第一节那里说全地都要向神欢呼。1到4节呢是一个开场，那诗人这时候呼召全地的人来向神欢呼颂赞。全地的意思呢，就是邦国或者是疆界的意思，也就是诗人他向全世界各国各处发出呼召，说你们来要颂赞神，因为向上帝献上感恩，这个不只是诗人个人的事情，向上帝献上感恩也是群体跟众人的事情。所以在1到2节的当中，诗人呢就连续用了三个词，叫做欢呼、歌颂跟赞美。下一章谢谢，下一章谢谢。好，在1到2节的当中，诗人连续用了三个词，欢呼、歌颂、赞美，来表达一个强烈的对上帝的称颂和感恩。那欢呼的意思呢，就是呼喊出来，是在打仗时的时候胜利的时候的呼喊，或者是敌人来袭的时候那个警报的呼喊，或者是迎接君王或者是朝圣者的一个呼喊。这个呼喊是非常用力的，是极为响亮的喊叫，配合歌颂和赞美的声音。这种场景呢，大概在演唱会或者是比赛的场合我们可以看得到，或者是呢，在这个选举的这个造势场合我们可以看得到，当众人齐声呼喊喊叫的时候，会有一种震撼，甚至是一种感动。我不晓得当你去参加演唱会的时候，听到前面的音乐的乐声响起，或者是那个歌声响起的时候，会不会有一种感动在你们的里面？这种呼喊喊叫出来的时候，那种感动会让你的心脏扑通扑通的跳着，就是这种感动在里面。那第三节呢，他说当对神说，下一章谢谢啊，你的作为何等可畏。诗人他用一个很特别的说法，他说要对上帝说你的作为何等可畏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假设我对洪胜轩说，哎，胜轩啊，上帝是慈爱的，他是可畏的上帝，听起来我对他这么说应该很合理，没有问题。可是诗人是说，你要对神说，你对神说你是慈爱的，你是可畏的。哎，我对圣轩说跟我对神说有什么差别？你觉得我对圣轩说，圣轩啊，这个神是慈爱的，是可畏的，跟我对神说，神啊，你是可畏的，你是慈爱的，有什么差别呢？上帝他自己慈爱不慈爱，上帝他可畏不可畏，难道他自己不知道吗？啊，为什么还要轮到我来跟神说你是慈爱的，你是可畏的呢？就好像我对王教练说好了，王教练你真的是有爱心啊，愿意对孩子付出，常常花时间陪伴这些陪读班的孩子们，在那边打球训练他们。当我这么样对王教练说的时候，为什么这么对他说呢？因为我看见了，我经历了王教练是一个怎么样的人，我明白了，我认识到王教练是一个爱孩子的一个长辈，因为我认识他。所以诗人说当对神说你是可畏惧的时候，是因为我经历到了神是可畏的，是因为我明白了神是一位可畏的神。但是我们要怎么经历到神是可畏的神呢？诗人说什么？他说你的作为何等可畏，你们来看神所行的，他向世人所做之事是可畏的。我们从上帝的作为，从上帝他所行的，认识到上帝他是一个可畏惧的神。诗人继续举这个以色列的历史，第6节他说他将海变成干地，众民步行过河。就是当以色列人他们过红海的时候， 上帝使海变成干地。当以色列人他们过约旦河的时候，上帝使百姓可以步行过河。接着又说，他用全能治理万民直到永远，他的眼睛鉴察列邦。当我们看见上帝如何治理万民，他的眼睛鉴察列邦，他这边特别说到直到永远，就是从古时到现在，甚至是到未来，世界万国人类的历史没有一个不在上帝的掌管之中。你知道圣经里面有多少个预言吗？圣经里面一共有1817个预言，扣掉重复的预言呢，有737个预言。克里一下，谢谢。然后在这737个预言的当中呢，比较重大的预言一共有590个预言。这590个预言的当中呢，有几个已经应验了？有570个预言已经应验了。如果有一个人他很反基督教，他想要推翻圣经的话，非常容易，只要找到一个预言，圣经的预言没有实现的，圣经他就不攻自破。现在已经有570个预言已经实现，还有20个预言在末后的时代，在耶稣再来之前都会陆续实现。所以上帝他在历史中掌权，世界各国的历史不是没有方向，而是以圣经为中心，最后要完成上帝的救赎计划。有关这个部分的内容我们之前有都有分享过。所以我们看见以色列这个国家，他从一个人亚伯拉罕开始，他成为一个民族，然后在埃及为奴400年，然后出埃及来到迦南地，是上帝应许给他们的流奶与蜜之地，然后他们成为一个国家，后来分裂灭亡，在西元前586年他们灭亡。但是在将近2000年之后，也就是在1948年，他们又复国了。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像以色列一样，而这些在圣经里面都有预言。所以诗人的意思是说，当我们看见以色列国从开始到分裂到亡国又复国，当我们看见圣经里面的预言一项一项的来实现的时候，当我们认识到他是一位真神，他创造宇宙万物，掌管人类历史的时候，诗人说你要对神感到畏惧。三节说，你的作为何等可畏，你向世人所做之事是可畏的。可畏的意思就是畏惧、惧怕或者是敬畏。我敬畏什么？我有没有一点点或一丝丝对神感到惧怕或者是畏惧呢？这次我们教会七楼的工程施工的工程，那个工头呢是我们陪读班学生的家长，他说非常感谢我们，因为他的孩子在陪读班受到很多的照顾，所以他自己呢他不拿任何一点工钱。然后他又说，这个圣殿这么的神圣，他是用台语说，他就站在这个地方跟我说，这个圣殿这么神圣了、这个钱我不敢拿啦，你知道意思吗？这个钱我不敢拿。他或许是在用一般民间的信仰，觉得不敢对神明不敬，不敢拿这个钱。可是从他的态度，我们看见他对神有一种敬畏，有一种畏惧。我们真的敬畏神吗？我们常常说上帝是爱，是慈爱的，是良善的。下一张，谢谢。我们常常说上帝是爱，是慈爱的，是良善的，是赐平安的。但是我要跟你说，上帝是可畏的，是审判的，是公义的，是严厉的。公义是什么？就是是非公正。审判就是有罪者绝不宽容，依法严办。我们正是要感到敬畏，感到畏惧，甚至是惧怕。希伯来书10:31说，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。当我们在带敬拜的时候，有时候我们会选一些有关神的荣耀、神的同在，或者是有关圣灵降临之类的诗歌。当神的荣耀同在的时候，会有两种现象。对于爱主、敬畏主的人来讲，当神的荣耀同在的时候，就好像温暖的阳光笼罩在我们的身旁，有很大很大的慈爱跟包容。 可是对于不爱主、不敬畏主的人，神的荣耀的同在，他会是像烈火一样，像烈火一样。在上帝荣耀的同在中，上帝的圣洁不容许有罪、有肮脏或者是一点点的污秽，因为他是公义的神，他一定会审判。你或许会说，到现在好像也没什么事发生嘛，哈，还好吧，的确是还好，因为目前都还没有什么事发生，是因为上帝他还在宽容我们，给我们机会。为什么每个月我们要举行一次的圣餐礼拜呢？就是要提醒我们要悔改，要认罪。圣经里面说，若不认罪悔改，不省察自己的罪，吃这饼喝这杯，就是吃喝自己的罪。什么是吃喝自己的罪呢？说白一点，就是自己咒诅自己。我们若不认罪悔改，吃主的饼喝主的杯，等于是在咒诅自己。将来有一天，所有的罪都要落在上帝的手中，在大审判台前，每一个人都要面对自己的审判。有时候呢，我们也会选圣灵降临的诗歌。刚才楚香姐选了一首圣灵降临的诗歌，是很好的。我不是说不能选圣灵降临的诗歌，但是我必须要说，有一些前提。我们大部分受到特会的影响，我们以为圣灵降临是一种灵的提升，带来意志释放，带来爱和温暖，带来恩高恩赐。可是我要很谨慎的告诉你，圣经的记载是这样的：约翰福音16:8，圣灵既来了，就要叫世人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14:26，圣灵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，并且要叫你们想起耶稣所说的一切话。15:26，圣灵来，为要为耶稣做见证。16:14，圣灵来，要荣耀耶稣。这几节经文我在那个学习单上面我都有写。你会发现，大部分敬拜赞美的时候，焦点在谁的身上？我们通常在带敬拜赞美的时候，焦点都在我的身上。我要得医治，我要得释放，赐给我恩膏，给我恩赐，引导我，给我方向，带领我，点点点点，很多很多。可是圣经的焦点是谁？是耶稣。圣灵来是要见证耶稣，要荣耀耶稣，不是我得着什么。不过有一个我，的确是有一个我，那一个我是一个畏罪、畏义、畏审判、自己责备自己的我，是一个在神面前悔改的我。圣经中只有一个焦点，就是耶稣，不是我，也不是圣灵，唯独耶稣，只有耶稣。所以我不是说不能带圣灵的诗歌，而是有时候我们需要平衡怎么带圣灵的诗歌才更好。像刚才秋香姐所带的圣灵的江河，就是一首很好的诗歌，让我们在里面可以更新，让我们在里面可以再次的从圣灵里面得到力量。在1904年，圣灵大大降临在英国的威尔斯，在那里发生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属灵的复兴。你知道一年的当中有多少人信主吗？那次的属灵大复兴，一年当中有10万人信主，有些地方呢，甚至是整个城镇都怎么样，都信主了。在大复兴的时候，圣灵降临，带来很多的医治释放，带来很多的神迹奇事。但是更不可或缺的，当圣灵降临的时候，每一个人跪下来祷告，认罪悔改，远离恶行。因为每一个人认罪悔改，大家都不去声色场所。那个时候酒吧一家一家的倒闭，接着呢，社会的治安变好了，法官无案可审，你知道吗？法官失业，法官跑去教会当诗班的成员，或者去带诗班。那个时候火车上、电车上、矿场里面到处都有祷告的聚会。国会议员他脱离无聊的政治议题，他省下的时间就去参加祷告会。报纸没有暴力、没有八卦的新闻可以报道，就报道各地的复兴的消息。如果你有兴趣，你可以查1904年威尔斯大复兴，还有更多更多的资料、更多的内容在里面。所以我们看见圣灵降临不只是带来医治和能力， 圣灵降临更是带来全面性的悔改，是悔改，每一个教会的祷告会大家都认罪悔改，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。不久前有一个影片好像叫做灵风四十年吗，谈到在我们上次有去探访梅花教会，那边有一个很大的复兴，他说当他们那时候的大复兴的时候，他们第一个做的事情就是认罪悔改。当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，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？日期满了，神的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信福音。当圣灵降临的时候，彼得第一次开口讲道，当他讲完道的时候，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，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，我们当怎样行？彼得说，你们个人要来，你们说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叫你们的 罪得赦， 就必领受所赐的 圣灵。 我们现在传福音都传一半的福音，我们说耶稣爱你，只要接受他就可以得到恩典，你只要受洗呢，罪就可以得赦免。可是从我们刚才读的这两段经文，我必须慎重地告诉你，如果我没有认罪悔改，严格讲起来我还没有重生，甚至我根本还没有得救。可是有人说，圣经上不是说在罗马书十章十节，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吗？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，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。这个只有对一半，它还有前半段。一个人可以心里相信一定是先悔改，相信的前提是我先有悔改，没有悔改的人他怎么可能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呢？所以耶稣说，你们当悔改信福音，先有悔改才会有相信，是悔改之后才相信福音。信福音的人才会有所谓的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。可是我们把悔改拿掉了，因为传福音的时候要跟人讲说你要悔改，你要为你的罪认罪悔改，是比登天还难的事情。所以因为太难了，所以我们就把福音改变了。我们讲上帝是爱，他要给你恩典，他要赐福给你，他要给你家和万事兴，你的工作会顺利，你的人际关系会变好，你的孩子会乖乖的，你只要接受耶稣，只要相信就可以得救，这些恩典都要赐给你。我们把最重要的一个福音的要素悔改给省略掉了，可是这个却是我们得救最重要的必要的条件。没有悔改这个必要的条件，福音只有一半。我不敢说这样就是假福音，我也不敢说这是错的福音，因为感谢上帝的恩典，还是有人因为这样子他认识耶稣接受耶稣。但是如果我们一开始没有把正确的信仰正确的福音让人明白，福音的根基就是建立在沙土的上面，将来要调整信仰的一个正确的价值观的时候就大费周章，再来就是根基会不稳，风雨一来没有恩典没有祝福，可能会放弃信仰。我们愿意悔改是因为我们认识神，认识自己的罪，认识自己的软弱，认识神是圣洁的，是荣耀的，是可畏的，他是慈悲怜悯的神，他同时也是公义审判的。在神的面前我是一个罪人，这么的不配，可是却蒙受这样得救的恩典，我真知道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，所以我谦卑求神鉴察我，我认罪我悔改，悔改就是回转，不再走原来不对的不符合神心意的道路，悔改就是神所不喜悦的我都不去做。我们的信仰的基础就是悔改，所以当我们接受了一个少了或者是没有悔改的福音，接受一个这样虚空的福音，我们的信仰就会变得不冷不热，我们就失去了敬畏神的态度，我们不太在意我们需不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，也不太在意到底信仰的内容是什么，我们想要抓住一些外在的，上帝是赐恩典的，是美好的，给我好处的上帝，或者是我们想要抓住一些感受性的，感觉神的同在好美好哦， 但是我们却不愿意真正面对我们生命中需要调整改变的行为，或者是我们生命中不对的态度。这种少了悔改的福音不算是真福音，它会麻痹我们对福音的认识，麻痹我们对生命的态度，甚至麻痹我们对耶稣的渴慕。讲这样其实有点沉重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对神我们要有一个敬畏的态度，因为敬畏会使我们谦卑愿意顺服，因为敬畏会使我们谨慎不至于犯罪，因为敬畏会使我们不断的省察自己，愿意悔改调整自己的生命。更重要的是，敬畏使我们对上帝的态度认真，而不是马马虎虎。旧约结束的时候，上帝沉默了400年不说话。上帝为什么不说话呢？马拉基书1:6那里说，敬畏我的在哪里，在哪里呢？上帝说，敬畏我的在哪里呢？以色列人不敬畏神，马拉基书整卷书都在讲以色列民不敬畏上帝的事情。所以上帝透过先知呼喊说，敬畏我的在哪里呢？他在寻找敬畏他的人，寻找不到。所以上帝沉默400年，他没有说话。到了新约，上帝要开始说话了，谁打头阵呢？谁开始？施洗约翰。圣经说施洗约翰是修直主的道路，他来是要为主预备道路的。施洗约翰他传讲的内容是什么呢？他传讲悔改的喜。在路加福音3:8，约翰说，你们要结出果子来，与悔改的心相称。马可福音1:4，约翰来了，在旷野施洗，传什么的洗礼？悔改的洗礼。说一次悔改，跟我做一次，说一次悔改，我把你们当主日学学生了。说一次悔改啊，他传悔改的洗礼。有施洗约翰传讲悔改的洗礼之后，耶稣才开始出来服事。你有没有看见敬畏、悔改跟救恩的三个关系呢？简单的说，旧约的结束因为不敬畏神，新约的开始从什么开始？悔改开始，然后耶稣的救赎才开始展开。敬畏是基督徒一个非常重要的美德。如果一个人不敬畏神，其他的事情都不用说，一个人的敬畏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诗人他说什么？他说，神是可畏的，你的作为何等可畏，你向世人所做之事是可畏的。当他回顾上帝在历史的作为的时候，他说，你是可畏的神。当我们看见以色列的历史或上帝所创造的穹苍的时候，或者是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恩典和作为的时候，或者是像上一周有一个日环食叫做什么？上帝的金戒指。点选一下日环食，上帝的，我们看一下金戒指。不是，点选 click 那个，对，音乐打开，谢谢。停，就停在这里。对，好，我不晓得你看到上帝的金戒指之后你有什么样的想法。有人说，哇，这次不没有看到，可能要等100多年后才看到，觉得好稀奇好珍贵。哇，那时候 上礼拜天下午刚好在跟江长老在一楼有一些事情在谈，我就看到我们的年轻人跑出去在外面拍照。我想全台湾几乎每一个景点都有人在那边拍照哦。可是当你看到上帝的作为的时候，诗人说什么？你要觉得上帝是可畏的，你的作为何等可畏！在可畏的神面前，诗人要引起我们什么共鸣呢？敬畏神，悔改，谦卑，远离恶行。所以这是诗人他的第一个感恩，因为神的作为可畏，他呼召全地的人献上感恩，向神欢呼，歌颂他的名，赞美尊崇他的名，因为他是可畏的神。你对神敬畏吗？我们真的需要有一个对神敬畏的态度。这个实在不应该在这边讲，但是我还是要讲说，如果我们对神敬畏的话，怎么可能九点半还没有人来聚会呢？怎么可能九点半要敬拜赞美的时候还没有人来呢？如果我对神真的有一点点一丝丝的敬畏，我记得以前小时候聚会的时候，牧师或者其他长辈一定都是提早半个小时到，一定都会先坐在那边祷告，安静自己，预备自己。我看见这些长辈们敬畏神，或许你会说你很敬畏，只是你没有这么做而已，你在其他地方敬畏没有问题，但是我们需要学习一个敬畏神的态度，因为敬畏神是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的一项美德。好，第二段谈到万民要称颂，第八节那里说，万民啊，你们当称颂我们的神，使人得听赞美他的声音。这句话可以说是一个宣教的呼召。万民指的就是神的选民，当神的百姓、神的选民称颂神的时候，全地就可以听见赞美神的声音。也就是当我们的生命成为称颂神的器皿，我们就是在宣教。因为还没有认识主的人，从我们生命的见证可以认识上帝的荣耀。这个宣教的呼召是给万民的，是万民的呼召，是给所有的选民，给所有属神的百姓的一个呼召。我们要成为见证，来去宣教，来去宣扬主的福音。可是诗人继续说，那我们的生命要如何称颂神呢？诗人举出五种生命的经历，这五种生命的经历使我们可以称颂神。第一个，在第十节，他说，神啊，你曾试验我们，熬炼我们，如熬炼银子一样。上帝的磨练考验像是用火在熬炼银子一样。你知道银子要温度要到达几度它才会融出来吗？要达到961度银子才会融出来。可是当它融出来的时候还会有其他的杂质，所以还要用火继续的不断炼，炼到没有杂质为止。这时候银子就会像一面镜子一样，可以反射出这个炼银这个银匠的影像的时候，才算是除去所有的杂质，炼出纯银。上帝就像银匠一样熬炼我们的生命，使我们脱去杂质，直到我们的生命可以反映出神的形象一样。所以他说，熬炼我们像熬炼银子一样。第二个，在11节 A， 你使我们进入网罗。网罗是什么？网罗就是猎人设下陷阱要抓捕野兽的网罗。上帝好像猎人一样，他设下网罗，因为仇敌像吼叫的狮子，要随时要吞吃我们。所以上帝透过设下陷阱、设下网罗，要训练我们，当我们面对仇敌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警醒，我们可以保持警觉，面对随时而来的挑战。第三点，上帝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。他的原文是说，上帝把苦恼、把压力放在我们的腰上。那军人在行军的时候，最重要的部位是在哪里？就是腰是最重要的。如果腰杆子挺不起来，什么事都不用做了。所以腰很重要。所以上帝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腰上，他要使我们的生命在面对苦难、面对重担、面对压力的时候，可以跨越，可以突破。第 第四点，十二节 A， 你使人坐车压我们的头，这是指打仗之后，打仗失败了以后，敌人的坐骑他碾压过我们，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彻底的失败，但是上帝要使我们反败为胜，在失败中，上帝培养我们忍受羞辱，卧薪什么？卧薪尝胆，汲取教训，然后可以重新再站起来。第五点就是十二节 B， 你使我们经过水火。当一个人处在一个极端痛苦的状态的时候，我们说那是水深火热。经过水火就是上帝他也会使我们经历一些水深火热的困境，培养我们在艰困环境中的承受力。所以这边有五种上帝会熬炼我们的生命。信了主之后就会一帆风顺吗？信了主之后就会一帆风顺吗？这边诗人告诉我们，谢谢玉珍姐还回头说不会。诗人告诉我们，至少我们会经历五种不同程度的磨练。为什么上帝要磨练我们呢？上帝为什么要熬炼我们呢？上帝如果是一个圣诞老人，要什么给什么，不是很好吗？大家都皆大欢喜。为什么上帝要这么的费心思，给每一个人不同的磨练，不同的熬炼呢？还记不记得有一次的信息的主题是以马内利，神与人同在，是在2019年12月的信息。我们谈到上帝他有一个永恒的心意，那个心意是什么？上帝要与谁同住？上帝要与人同住。启示录21章3节那里说，看啊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谁同住？他要与人，他要与我们，他要与他的百姓同住。上帝要我们同，上帝要和我们同住在一起，我们应该感到高兴、欢欣、快乐。可是问题来了，你敢和上帝同住吗？道理很简单，上帝的同在是荣耀的，是圣洁的，他要与我们同住。下一张谢谢。他一定要把我们生命的当中的杂质、污秽、肮脏、罪恶，所有不属神的，所有不圣洁的，全部都过滤掉。一个不圣洁的人在上帝面前只有一个结果，就是什么？就是死。希伯来书十二章四节说，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，唯有经历过熬炼的生命，才有办法和上帝同住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基督徒，对不对？我们都相信，对不对？请你跟旁边人说，你是基督徒。基督徒最终的最后的结果是要跟谁见面？上帝见面，对不对？上帝是圣洁的，你跟你旁边人说，上帝一定会熬炼你的。熬炼的目的是让我们可以跟他越来越靠近。我们上一个礼拜我们教会施工也换上新的壁纸，对不对？看起来焕然一新，焕然一新的感觉，大家都觉得感觉很棒。那这两周的天气热不热啊？哇，真的是热到爆，真的好热。昨天上来要处理一些电脑的事情，一上来哇，整个七楼像是一个烤箱一样，好热，每一天都很热。在这么热的天气呢，工人要施工的时候就非常需要有电风扇来散热。那我们来教会施工那个壁纸工人，他在工作的时候啊，因为真的太热了，他就把他的整个上衣脱掉，我就看他汗水一直流一直流，然后他带了一台工业用电风扇，可是他有没有开？有开吗？他没有开电风扇。那我就很好奇，你汗流到用滴的，你知道吗？那个汗是用滴的在滴，可是他不开电风扇。我就很好奇问他说，哎，你已经热到这样，你怎么不开电风扇了？他说要熬得住热。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因为电风扇一开，那个粘壁纸的胶水很快就干掉了，它粘不起来，他要等到全部都粘完之后才开电风扇，他才能够散热。哇，这位年轻人22岁，做壁纸做1年多，可是从他口中说出 熬得住了这一句话，我想老板一定很放心把工作交给他。这么热的天气，没有风扇吹，年轻人我不敢担保，真的可能会很草率的施工，真的太热了。可是我看他沉得住气耶，他量在那边量尺寸，然后切割那个玻璃，快很准。我想他已经经过了不知有多少次的一次又一次的熬炼，他才有这样的功力。我们来想想上帝呢？上帝其实不也是这样子吗？你敢把一件事情交给一个没有经验或者熬不住的人吗？上帝熬炼我们，他帮助我们的属灵生命可以成长。这些磨练培养我们属灵的判断力，让我们有一个属灵的眼光，在面对许多抉择困难的时候，因着我们经历过这些许多的磨练了，我们可以快很准，不敢说多快或多准，但是我们可以一步一步的做出正确的决定，不会偏离上帝的心意。当然到最后，在经历这些磨练之后，上帝他要带领我们进入一个丰盛之地，十二节 C， 他说：“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。”丰富的原文的意思就是浸透、充满的意思，意思就是满溢，就是满到溢出来了。可以说就是年年有余，或者是台语说的无盐够春啊。所以在经历这些锻炼、考验之后，上帝使我们的生命可以更丰盛，可以满溢出来，可以去祝福别人。所以这是诗人他第二段的感恩，诗人要万民来感恩，他呼召神的百姓、神的选民，为所有经历过的这些熬炼献上感恩，因为这些熬炼对我们是有益处的，他要使我们的生命越来越有属神的样式。到最后这个熬炼就像熬炼银子一样，要把所有的杂质，要把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杂质、污秽、肮脏、不属神的，全部都要过滤掉。所以这些杂质都除去了，纯粹的银，它就可以反照出神自己的形象，就是神的荣耀。你我的生命到最后，都要像纯银一样，反射出神自己的荣耀。好。我们第一段刚才是说到什么？全地要怎么样？全地要欢呼。第二段呢，谈到谁要称颂？万民要称颂，透过我们的生命的历练来称颂神。第三段谈到敬畏神的人要来听。十六节那里说：“凡敬畏神的人，你们都来听，我要述说他为我所行的事。”诗人他最后呼召凡敬畏神的人都要来听他的感恩。这个感恩是上帝垂听我的祷告。这段经文我们看见一个祷告蒙应允的一个过程，在十八节那里说：“我若心里注重罪孽，主必不听。”注重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看重或珍惜。意思是，如果我的心仍然喜欢罪恶、抱怨、苦毒、恨恶、骄傲、自大，我若不愿意面对自己、调整自己的生命，主必不听。意思是这样子，但是只要我们愿意谦卑的来倚靠上帝，虽然我们还是会有软弱，虽然我们还是会有跌倒，但是他会听我们的，他不会推却我们的祷告。最后诗人在二十节那里说：“神是应当称颂的，他没有推却我的祷告，也没有叫他的慈爱离开我。”慈爱可以说是这一整首诗的一个重点。当诗人向全地呼召的时候，神是可畏的，可是神的慈爱不离开我。当他向万民呼召的时候，虽然神会使我们经历水深火热的情况，但是神的慈爱一样不离开我。最后神应允我的祷告，同样的，神也会应允你的祷告，因为神的慈爱没有离开你。请你跟左右旁边人说：“神的慈爱没有离开你。”好，下一章谢谢。所以诗篇六十六篇，当诗人他带着祭物来到神面前献祭的时候，他呼召全地来看，来看他大能的拯救，他的作为可畏。诗人他不是要恐吓我们，而是要我们 存着一个敬畏、谦卑、感恩的心来赞美神。这个在一到七节，接着他呼召万民要来称颂神，这同时也一个宣教的呼召。这个呼召是透过生命的锻炼、生命的造就，属神的选民一定会经过试炼，会经历过熬炼，叫我们的属灵生命可以成长。透过这样一个属灵生命的成长，我们来称颂神。在八到十二节，最后诗人他带着祭物，透过献祭他要来还愿，表达他对上帝的感恩。诗人呼召凡是敬畏神的人，一个敬畏神、一个爱神的人，神会听你的祷告，不会推却你的祷告。所以从这一整首诗的诗篇，我们看到什么？诗人他深深体会到上帝的什么？上帝的恩典。他体会到上帝的掌管和护理，上帝的作为，上帝的权柄与能力，上帝的可畏，上帝的熬炼，上帝的赦免，上帝的聆听。最后诗人用慈爱来做结束，因为这些所有的经历都在上帝的慈爱的当中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认识上帝的慈爱吗？有时候我们很难形容慈爱的上帝是一个怎么样慈爱的上帝，可是今天六十六篇让我们看见一个慈爱的上帝，他没有推却我的祷告。在熬炼的当中，在水深火热的当中，他是慈爱的。在治理万民、眼睛鉴察列邦的时候，他是慈爱的。即便在他的作为可畏，是令人敬畏畏惧的神，他仍然是慈爱的。这样的一个慈爱的神，是不是应当称颂呢？阿们吗？ 阿们。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称颂可畏的神，因此，因为我们常常会忘记、会忽略敬畏神，但我们也不需要因为敬畏神而感到惧怕或者是害怕。敬畏是一种生命的态度，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，他就用他的慈爱来拥抱我们。在他的慈爱的当中，有无限的体谅，有无限的宽容，所以神是应当称颂的。请你跟左右旁边的人说，神是应当称颂的。 神是应当称颂的。神是应当称颂的。 最后我们再一次来把这段经文读一次。好，我要邀请大家，我要邀请亲爱的弟兄姐妹一起站起来，我们要齐声的来读，然后用欢呼的，我不是很用力了，但是至少把它读出来，大声的用力的读出来。思会是我念，会众是你们，好不好？全地当向神欢呼， 歌颂他你的荣耀，用赞美的言语将他的荣耀发明。 当对神说，你的作为何等可畏，因你的大能，仇敌要投降你， 全地要敬拜你，要颂你，要歌颂你的旨意。 这边有一个希拉，希拉就是一个休止符、暂停的意思。为什么要暂停呢？就是当我们读完之后，回想一下刚才我们读的，要颂赞，要歌颂，要赞美。他是可畏的神，敬畏他，赞美他，称颂他。第五节，你们来看神所行的，他向世人所做之事是可畏的。 他将大海变成干地，众民步行过河，我们在那里因他欢喜。 他用全能治理万民直到永远，他的眼睛鉴察列邦，悖逆的人不可自高。希拉，回想一下可畏的神。全能治理，眼睛鉴察。好，接下来， 万民 啊，你们当称颂我们的神，使人得听赞美他的声音。 他使我们的性命存活，也不叫我们的脚摇动。 神啊，一起，神啊，你曾试验我们，熬炼我们。如熬炼银子一样，你使我们进入网罗，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。 你使人坐车压过 要用燔祭进你的殿，向你还我的愿。 就是在极难时，我嘴唇所发的，口中所许的。 我要把肥牛做燔祭，将公羊的香祭献给你，又把公牛和山羊献上。凡敬畏神的人，你们都来听，我要述说他为我所行的。 我曾用口求告他，我的舌头也曾他被告。 我若心里注重罪孽，主必不听。 但神实在听见了，他侧耳听了我祷告的声音。 一起来，神是应当称颂的，他并没有亏欠我的祷告，也没有叫他的慈爱离开我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，愿你的旨意行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你不叫你的慈爱离开我，不离开我们，虽然经历水火，你却愿意要领我们到丰富之地。你熬炼我们，像熬炼银子一样，要除去所有不好的杂质，你却要与我们同住，赐给我们恩典。主啊，有时候你的旨意我们真的不明白，但是我们愿意在你面前谦卑，因为知道我们是一个蒙恩的罪人，我们愿意悔改，我们愿意敬畏你。主啊，当我们向你呼求的时候，求你不要推却我们的祷告，我们就要称颂你，要见证你的名，叫人得听赞美你的声音。主啊，是的，愿尊贵荣耀权柄都归给你，直到永远。我们这样祷告，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。 阿门。 好，请坐。